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0月9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4。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会馆有戏，开启民乐驻场，东城区400年颜料会馆奏响国风时尚。 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拉开帷幕。 今天早高峰期间，中小学校园周边短时车流集中。 环球影城国庆假期带动北京外来消费增长超过15%。 北京新闻广播系列报道《见证初心，更续精神血脉》，今天播出第9集。工匠精神，中药炮制大工匠于宝池，尊古不泥古，创新不离宗。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这次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是在建党百年之际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入分析了人才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是指导新时代人才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关于新时代人才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在北京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站在两个大局高度，充分认识到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积极抢占人才制高点，要牢牢把握新时代人才工作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完整准确理解其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让新时代人才工作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在北京落地生根，结出硕果。会议强调，在北京等地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开展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这是对我们的充分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要倍加珍惜这个极好机遇，力争率先建成世界人才高地。会议强调，要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加紧打造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研究优化人才表彰奖励制度，推动形成全社会尊重人才的风尚。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9月24号，北京市接速急办工作条例公布实施。昨天下午，本市召开条例实施动员部署会。市委书记蔡奇强调，为民服务是我们工作的永恒主题，接速急办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记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责，以实施条例为新起点，推动接速急办工作再上新台阶。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出席。蔡奇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首都北京的民生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接速急办工作指明了方向。接速急办立足点在于牢牢站稳人民立场，贯穿其中的是一场深刻的治理革命。从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延伸到接速急办，又向主动治理深化，接速急办的三个阶段一脉相承、有机融合。蔡奇强调，接速急办工作条例是一部具有北京特点的首都原创法，以人民为中心的为民服务法，固化实践成果的制度保障法，鼓励继续探索的深化改革法。各级各部门要积极主动开展工作，推动接速急办不断走向深入。蔡奇强调， 接触即办是一项全局性工作，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接触即办工作体系，要坚持党建引领，进一步健全考评机制，开展好集中宣传、专家解读和干部培训，注重在接触即办中考察识别干部。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昨天上午，市委书记蔡奇与参加第32届奥运会和第14届全运会的北京运动员、教练员代表座谈，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祝贺，向长期奋斗在全市体育战线上的工作人员致以问候。他强调，要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发挥双奥城市优势，乘势而上，持续发力，开创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出席座谈会。北京运动员在第32届奥运会和第14届全运会上顽强拼搏，取得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蔡奇说，全市上下要向运动健儿学习，发扬团结一心、顽强拼搏精神，努力在各自岗位上追求卓越、超越自我，汇聚成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强大力量。蔡奇强调，现在已经全面进入北京冬奥会时间，我们要抓住冬奥的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体育事业迈上新台阶，保持优势项目，培育更多优秀体育人才，补短板，强弱项，加快提升竞技体育水平，落实全面健身战略，增加群众身边体育健身场地设施，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围绕两区建设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冬奥会成功举办，做好国家队服务保障，力争在家门口实现成绩突破。 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北京演艺集团等单位承办的“会馆有戏”系列演出，昨天走进东城区青云胡同的颜料会馆，为这座具有400多年历史的晋商会馆量身打造了民乐主题的专场演出，未来还将长期驻场，成为北京一处新的文旅融合地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颜料会馆由山西的颜料桐油商人建于明代，是集祭祀与关系于一体的场所。这场民乐演出依托会馆的二层结构和紧凑的空间，打造出沉浸式的演出效果。执行导演卢红表示， 展现了一个环绕立体的表演，主要是以器乐的这个表演为主，会中间会有互动，观众可以加入到我们当中来。 演出阵容来自京演集团旗下文艺院团，内容以民乐为主，融合京剧、舞蹈、杂技等形式。会馆内还设置了乐器制作展示区，观众可以现场观看。观众刘先生告诉记者， 既有民乐又有杂技，舞蹈演员在观看的时候感觉是非常的新奇，而且也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 京演集团副总经理董宁表示，会馆有戏系列演出都是以所在会馆的特点为创作动机，新创排了各具特色的精品节目，将在东城和西城的八个会馆各推出一台演出。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舞台上，也体现在周边胡同的景观上。 会馆文化它本身就是一个文旅文化，所以它肯定是要结合到周边的居民、周边的这个东城区的胡同样态。 本场演出主持人、相声演员李菁说， 众多的会馆里边，在过去常年都有演出，我们文艺院团进会馆的行动呢，就是把这些个古建筑呢利用起来，还有很多古今碰撞的新的融合。 据了解，会馆有戏系列未来将探索长期在各家会馆进行驻场演出，打造一批北京新的文旅融合打卡地。 2021年第一场北京冬奥测试赛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昨天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从此开始，北京冬奥会将进行一系列测试赛，做最后的冲刺准备。我们来跟随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一起去感受现场的情况。 咱们一直往前走，走到头有那个。 进入国家速滑馆，走几步就能看到志愿者。根据流线图和志愿者指引，很快记者就来到媒体看台外面的工作间。这里除了摆放了一台混采设备，还有一个云转播的工作台。转播服务技术员林良南介绍说。 相当于我把两端的信号通过云导播对外形成了互联网直播上能看到的那种开窗，都是以视频流 IP 流的方式出去。比如说现在在追这个运动员比赛的场景，我们通过云转播 5G 聚合背包的方式，直接就 5G 编码传输上云，人就不用来现场了。 这个技术的实现得益于赛场密布的摄像头。国家速滑馆数据工程师高潮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介绍， 咱们是在拐弯的地方，咱们放了76个摄像机，就是每三度布放了一个摄像机排列下去，整个这个场拍出来是圆的。 所以在清晰度、沉浸度、舒适度方面都极大提升场外观众观赛体验。 我要看哪一个我就选哪一个镜头。 怎么切啊？ 就是点这个画面就行了。 标题就是机位。 对，就是相当于是多机位的一种观看模式。原来做一路嘛，公共信号嘛，我喜欢追明星，我喜欢追教练或者是运动员特写，他就可以随着自己的想法看这场赛事。 从工作台进入赛场的媒体看台总共不到50步，进门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像牛奶镜面一样的冰面，让人瞬间心情愉悦。看台新增加了蓝色工作台，目前能容纳超过100名中外媒体记者，而到了赛时还会扩充到近200人的体量，在轻松的氛围中逐渐进入比赛。 北京是本届冬奥会的主办城市，下面就来考考大家对于这座奥运之城了解多少。 除了问答环节，记者发现场内两块大屏上开始出现工作人员的特写镜头，并且挥挥手这三个字也活跃在屏幕上，被摄像机捕捉到的人都热情地跟全场人员打招呼。 摄像机照到的朋友们，挥挥你们的双手好吗？ 还没等气氛降温，炫酷的灯光表演开始了。在收尾环节，赛场冰面裂开一个巨大的裂缝，从深海升起了绚丽的图案、彩带和北京冬奥会的会徽，逼真的效果让一旁的记者连连称赞。这个环节之后就是比赛准备环节，比赛开始。伴随着冰刀鞋撞击冰面的声音，两位运动员就像离弦的箭。最后一圈的提示铃声过后，成绩很快揭晓。颁奖环节过后，记者来到看台外面的混采区，跟运动员在不同的地点用电视机、摄像头和话筒这套无人混采设备实现采访。 Jim 刚才的回答整体的感觉也是比较好的，其次他觉得现有的防疫政策让他感觉到非常的安全，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竞赛体验。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了解到，新首钢国际人才社区项目南区四个地块将在今年底全面跃出地面，与地铁冬奥支线配套形成冬奥会赛场的重要交通服务设施。项目整体预计在2023年底到2024年中实现交付使用。按照规划，项目周边将建设数字娱乐中心、潮流商业街区以及网红餐厅、书店等，营造24小时沉浸式娱乐时尚秀场。人才社区还将提供酒店式服务的长租型精装公寓，以及与商业客流形成区隔的办公楼宇。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交管部门了解到，今天会出现降雨，加上小客车不限行，全天城区交通压力将大于平时工作日，特别是早晚高峰期间，交通压力将尤为突出。预计7:10到7:50，中小学校园周边将出现车流高峰，学校门前道路出现行驶缓慢的情况。预计上午7到10，医院周边道路和桥区节点将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预计明天下午，京藏、京城、大广、京港澳等高速将迎来错峰出游的返程车流高峰。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铁路运输从9月28号到10月8号共11天。北京局集团公司共发送旅客 981.28 万人次，其中9月30号、10月1号、10月2号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突破百万人，超过预期。其中旅游流、探亲流成为主力军，热门线路集中在京沪、京广、京津城际、京哈、京张等高铁线。9月30号值市郊铁路怀密线引入北京北站一周年，国庆假日期间，不少市民选择乘坐市郊铁路旅游，最高单天客流量达到6000多人次。 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报道，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北京环球度假区是全国最热门的景区之一，带动北京外来消费增长超过15%。 园区假期单日入园人数超过 2.5 万人次，外省市购票游客约占五成，辐射带动北京继续领跑国庆最热门旅游目的地。此外，北京环球度假区还对周边餐厅、酒店等生活服务业起到消费带动作用。 十三五以来，北京共有1300多所大中小幼职院校承担项目任务，17000多名干部教师赴授园地挂职和支教。北京的教育帮扶带动了授园地区教育教学水平提高，促进了当地教育发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采制的报道：文化润江，教育扶贫，甘河之城开出团结奋斗花。 走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一场名为《书香校园，浸润童年》的经典诵读比赛正在上演。演出结束后，三年级五班的孩子们觉得不过瘾，轮番给记者唱起他们熟悉的歌曲。 还会唱什么？ 我们的祖国。 和田地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南端，22个民族约245万人长居于此，当地教育资源严重匮乏，长期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脱贫致富。因此，北京把教育扶贫作为提升就业知识技能、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长远之策。作为北京市援疆项目之一，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是和田市教学条件最好的小学。学校建成后，开学第一课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板块。而这第一课就让援疆教师三年级五班班主任耿岩倍感压力。 都有生词嘛，比如说落叶，不知道什么意思，不懂，就是每个词都要 PPT 用图画都要介绍意思。 来自房山区实验中学的耿楠，因为在和田地区一中教高一语文，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带动当地老师上。 我能把民族老师变成能够教语文的老师，那我们的作用应该是最大化的。 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进展。 我在带一个 A 班，就全是民族老师，11个人，他们已经过了二级一等了，他们可以教语文，所以我要带着他们，在我这两年中培训他们。要是新老师留得住，还能够教得好，这是最长远的。 除了从北京的学校派出老师，北京市大力出资实施大学生支教项目，面向全国大量招聘大学生赴新疆和田实习支教，有效地缓解了当地师资短缺的问题。两年来，通过大学生支教项目留在和田当老师的大学生已经上千人。在和田工作了20年的和田市教育局支教办主任徐九浩对和田教育的变化深有感触。 在16年招一个物理老师，岗位投出去，连续2年招不到，第三年有一个25分的，就算最高的了，满分100呀。很多岗位很多年都无人问津的，对吧？ 这样的尴尬，如今已经成为历史。 北京作为对口资源的这个援助方呢，给我们做了一个项目，叫大学生支教这个项目。我们这些孩子一毕业到这个地方来的工资，如果是本科生，将近9000。我们今年800个人，我们最终和田市报名超过5000人，各种利好叠加，最终对我们南疆地区认识和这个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北京援助的大学生支教项目实施以来，2年招聘实施支教大学生12000名，他们的到来为和田地区解决1/5的教师缺口，也为当地教师队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通过我们的这个大学生支教这个项目，我们有更多的资源被动员了。我们新疆有一个北京大学生支教项目，每一个月给他们2500的生活补贴，报销往返的交通费，同时还能解决就业，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个作用甚至我们短时间都看不出来，我们再过10年20年，我们的这一批孩子长大了，我们再来回顾，真的这是一个世纪工程，一代一代会影响下去啊。 见证初心，更续精神血脉。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句古训是同仁堂的金字招牌，更是北京市中药炮制工作室首席技师于宝池坚守40多年的人生信条。不论是作为安宫牛黄丸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守住国药手艺，还是自主研究炮制挠砂的装置，完成饮片的批量生产，于宝池一直都在用他极致的匠心将百草变为良药，也生动诠释着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大约热到200度，他已经烤熟了。 砂糖骨萃补是同仁堂大活络丸跌打丸里的必备药材。 在位于大兴区的同仁堂前处理分厂于宝池首席技师工作室，记者在于师傅身旁站了不到十分钟就被热出了一头汗。而净锅、炒砂加入骨碎补烫至骨起，毛成焦黄色后迅速取出，筛出河砂，放凉后再去除表面的绒毛，这每一步在已年过六旬的于师傅手中都是稳稳当当，精准衔接。 现代科技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非常普遍了，那么作为中药这个行业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特别是我们中药的来源草根树皮动物矿物，它在加工炮制过程当中呢都非常的繁琐，很多的是智能化也好机械化也好不能完全替代的，即便有的呢它能够替代手工，我们也必须在传统工艺确保质量的情况下进行现代化生产。 时钟拨回到1980年，出身中药世家的于宝池子承父业进入到同仁堂工作。中药炮制是关系到中药质量的手艺活，炒、制、烫、断味等不同方法能起到减毒增效的作用，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极高。进门之后，于宝池便跟着师傅从头开始学。 当中上班的时候，我就是在背书啊，比如背400味，还有400种药，你跟那儿一背就得背一两个小时。 从学徒到可以独当一面，于宝池经历了上千个日日夜夜。到后来，他终于成为同仁堂镇店之宝安宫牛黄丸的制作技艺传承人之一。 安宫牛黄丸呢，它有11味药，除了牛黄麝香那些天然的以外，还有4味草药，分别是芩连枝玉，芩就是黄芩，连就是黄连，枝就是枝子，玉就是玉金。在选料上边非常讲究，在加工炮制过程当中手工制作，我们要把它做成的非常的洁净，选的非常准确，比如我们过筛不能有任何一粒不符合细度的药渣进行混进，所以我们就是非常的讲究的。 在工作的第24个年头，因为生产需要，当时已经作为车间技术主任的于宝池又接到了一项新任务，炮制挠砂。可这项技术当时基本失传，厂里也没有相关设备，怎么办呢？ 找到了一本同仁堂1959年由老药工口述相关人员编纂的一本关于炮制的书，我就按照这个描述设计了设备，然后还要求材质得防酸，大约前后用了不到2周的时间，然后把图纸就交给了厂里，然后他按照我设计那个我制造出的设备，制造出器具智能上就给做出来了，就解决了生产的难题，而且呢成批的生产没有问题。 中药炮制虽然重要，但终归是个冷门的技术，人才总量不足。从1999年开始，于宝池一共带了4批徒弟20多人，甚至为此甘愿延迟退休一年。徒弟吕建元曾经在北京市第4届职工技能大赛中药炮制与配制工项目上取得过第1名的好成绩。 师傅他身上呢就会有同仁堂的那个精神和同仁堂的魂，在工作当中严谨认真，从不懈怠，一直都是感动着我。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火候，就真是要去体会到它什么时候炒制的颜色就变了，不是像咱们想的是慢慢变的，实际上火候到了，水分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可能会忽然一下就变颜色，这些都是于师傅教的，然后是我自己体会的。 如今退休返聘的于宝池仍经常往返于家和同仁堂，参与到技能培训、技艺传承中。在他看来，中药来自于自然，成就于人心，唯有付诸匠心，才能无愧本草。 在我们特别是中药行业，首先就是一个你兢兢业业把事情做好，做精做细。我们的产品又是治病救命的一个这个药品，既要认真做，还要认真传，要继承，还要创新。做我们中药这个工作，我认为是宗古不泥古，创新不离宗，我觉得这就是中药精神。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交所设立后的第一批精选层新股开始发行，新3版精选层昨天迎来5只新股申购，而在下周一还将有3只精选层新股加入打新行列，这是北交所设立后的首批精选层新股，备受市场关注。 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今天起在保利剧院开幕，为期16天。2021年是包括维瓦尔第等多位作曲大师在内的纪念年，音乐节将把中外作曲家的对话与纪念大师的主题同步展开。此外， 儿童音乐会、舞间音乐会等延续多年的公益品牌也将继续与观众见面。 运河文化派对将于10月16号到17号在运河文化广场举行。派对将包括市集区、互动区与舞台区三个区域，在不同时段开展特色文化活动。市民可关注游运河行大运公众号，并在活动现场领取文化派对消费券，享受全场8折优惠。 今年国庆期间，我市受连续降水过程影响，扩散条件整体有利，空气质量以1到2级优良为主。全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3微克，和去年同期相比，优良天数持平，和前年同期相比，优良天数增加了2天。 记者昨天从市自来水集团了解到，历时3年建设的南水北调配套水厂石景山水厂近日正式并网通水，又有部分地区市民喝上了千里之外的南水，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供水安全再增添一道保险。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1级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秦倩，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2.8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小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是初高中一体化培养，还是违规开设的重点班？石景山一家长质疑学校违背双减政策。 就有家长跟我说，说你的孩子成绩不错，你看 你有没有上实验班啊？我说他们都那个四肢健全嘛。 声称规范管理，街道办锁闭小区旁居民常用停车棚，居民质疑停车难如何解决？ 两边冰火两重天，这边这么大的空间不让停，那边根本停不进去啊。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教育部8月30号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提到，新学期开学之后，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执行均衡编班的规定，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置重点班，严格执行考试管理规定，不得违规组织考试，不得按考试结果给学生调整分班、排座位、贴标签。然而日前有家长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孩子所在的石景山区泾源学校给初三学生开设了重点班。具体是什么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今年8月30号，教育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明确全面落实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有关部署要求，其中就提到了一点， 学校不得组织任何形式的招生分班考试，严禁划分重点班、实验班。 但是学生家长张女士却告诉记者，孩子所在的泾源学校在开学前的8月初就设置了重点班， 他往年都有那个直升班，每年都是以考试的成绩排名去上这个班。8月份的时候，就有家长跟我说，说你的孩子成绩不错，你看你有没有上那个实验班啊？我说我不知道的情况，说他们都那个四肢健全嘛，说那个都开家长会了，我说我不知道。 直到双减政策正式落地，张女士才发现开设重点班本身就是不符合规定的。 我现在才知道违法的，我说新闻发布会在什么这个双减政策都不让办那个实验班。 记者辗转联系到主管中学部教学和教科研工作的副校长周春红，他表示， 记者呀，您稍微等一等，因为我现在正在忙一个别的事儿，正在开会，等我有时间再跟您回复，好吧？ 但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周校长的回复。同时，记者也联系到一位对